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romise， 使用 Promise 告别回调函数。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聊到了微任务是如何工作的，并介绍了 Mutation Observer 是如何利用微任务来权衡性能和效率的。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聊聊微任务的另外一个应用 Promise。Doom 或者 Boom API 中新加入的 API 大多数都是建立在 Promise 上的，而且新的前端框架也大量的使用了 Promise。可以这么说， Promise 已经成为了现代前端的水和电，很是关键，所以深入的学习 Promise 势在必行。不过 Promise 的知识点那么多，而我只有一篇文章来介绍，那么应该怎么讲呢？具体的讲解思路是怎样的呢？如果你想学习一门新的技术，最好的方式是要了解这门技术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解了这些后，你才能抓住这门技术的本质。所以本文我就直接来聊聊 JavaScript 引入 Promise 的动机以及解决问题的几个核心关键点。要谈动机啊，我们一般先从问题切入。那么 Promise 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我有必要明确一下， Promise 解决的是异步编码风格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围绕编码风格来展开的。而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JavaScript 的异步编程模型，你应该非常熟悉页面的事件循环系统了，也知道页面中的任务都是执行在主线程之上的。对于页面来说，主线程就是它的整个世界，所以执行一项耗时的任务时，比如下载网络文件的任务，或者获取摄像头等设备信息的任务，这些任务都会放到页面主线程之外的进程或者线程里面去执行，这样就避免了耗时的任务霸占主线程的情况。你可以结合文中图来看看这个处理的过程。这幅图展示了一个标准的异步编程模型。页面主线程发起了一个耗时的任务，并将任务交给另外一个进程去处理，这时候页面主线程会继续执行当前消息队列中的任务，等该进程处理完这个任务之后，会将该任务添加到渲染进程的消息队列里面，并排队等待循环系统的处理。排队结束之后，循环系统会取出消息队列中的任务进行处理，并触发相关的回调操作。这就是 Web 页面编程的一大特点，异步回调。Web 页面单线程的架构决定了异步回调，而异步回调又影响到了我们的编码方式，到底是如何影响的呢？假设有一个下载的需求啊，使用 XML HTTP request 来实现，具体的实现方式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段代码。这里需要说明的，位于便于你的理解，我附上了一些代码，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时候也能结合文字，效果会更佳。我们执行这段代码是可以正常的输出下载结果的，但是这短短的一段代码里面竟然出现了五次回调，这么多的回调会导致代码的逻辑不连贯不线性，这非常不符合人的直觉啊！这就是异步回调影响到我们的编码方式。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了，我们可以封装这堆凌乱的代码，降低处理异步回调的次数。由于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输入内容和输出内容，至于中间的异步请求过程，我们不想在代码里面体现的太多，因为这会干扰到我们核心代码的逻辑，所以整体的思路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我们将 XML HTTP request 的请求过程的代码分装了起来，重点关注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那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改造代码。首先我们把输入的 HTTP 请求信息全部保存到一个 request 的结构里面，包括了请求地址、请求头、请求方法、引用地址、同步请求还是异步请求、安全信息设置等等。 request 的结构如下面代码所示，然后就可以封装请求过程了。这里我将所有的请求细节封装到了 xfetch 函数里面， xfetch 代码如接下来的这段代码所示。这个 xfetch 函数需要一个 request 作为输入，然后还需要两个回调函数 resolve 和 reject， 当请求成功的时候回调 resolve 函数，当请求出现问题的时候回调 reject 函数。有了这些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实现业务代码了，具体的实现方式如接下来的代码所示。上面的示例代码已经比较符合人的线性思维了，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下运行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不过一旦接触到稍微复杂点的项目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嵌套了太多的回调函数，也就很容易使得自己陷入回调地狱不能自拔。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这一段让人凌乱的代码。这段代码先是请求了 time.jkbound.org.category， 如果请求成功的话，那么继续请求 time.jkbound.org.column， 如果再次请求成功的话，那就继续请求 time.jkbound.org。 也就是说这一段代码用了三层嵌套循环，就已经让代码变得混乱不堪了，所以我们还需要解决这种嵌套调用后混乱的代码结构。这段代码之所以看上去很乱，归结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嵌套调用，下面的任务依赖上个任务的请求结果，并在上个任务的回调函数内部执行新的业务逻辑，这样嵌套程式多了以后，代码的可读性就变得非常非常差了。第二个是任务的不确定性，执行每个任务都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者失败，所以体现在代码中就是要对每个任务的结果做两次判断，这种对每个任务要进行一次额外的错误处理的方式，明显的增加了代码的混乱程度。原因分析出来后，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很清晰了。第一是消灭嵌套调用，第二是合并多个任务的错误处理。这么讲可能有点抽象，不过 Promise 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一两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Promise 是怎么消灭嵌套调用和合并多个任务错误处理的。首先我们来使用 Promise 来重构 XFetch 的代码，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接下来我们再利用 XFetch 来构造请求流程，代码如下所示。你可以观察这两段代码，重点关注下 Promise 的使用方式。首先我们引入了 Promise， 在调用 XFetch 的时候会返回一个 Promise 对象，然后构建 Promise 对象的时候需要传入一个 execute 函数。 XFetch 的主要业务流程都是在 execute 函数中执行的，如果运行 execute 函数中的业务执行成功了，会调用 resolve 函数，如果执行失败了，则调用 reject 函数。在 execute 函数中调用 resolve 函数的时候，会触发 Promise then 设置的回调函数，调用 reject 函数的时候会触发 Promise catch 设置的回调函数。以上简单的介绍了 Promise 的一些主要的使用方法，通过引入 Promise， 上面的这段代码就非常线性了，也是非常符合人的直觉的，是不是很酷？基于这段代码啊，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Promise 是如何消灭嵌套回调和合并多个错误处理的。我们先来看看 Promise 是怎么消灭嵌套回调的。产生嵌套回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起请求的时候会带上回调函数，这样当任务处理结束之后，下个任务只能在回调函数里面去处理了。 Promise 是通过下面两步来解决嵌套回调的问题的。首先啊， Promise 实现了回调函数的延迟绑定。回调函数的延迟绑定在代码上体现就是先创建 Promise 对象 X1，通过 Promise 的构造函数 execute 来执行业务逻辑，创建好 Promise 对象 X1 之后，再使用 x1.then 来设置回调函数，示范代码如文中所示。其次啊，需要将回调函数 onResolve 的返回值穿透到最外层，因为我们会根据 onResolve 函数传递值来决定创建什么类型的 Promise 任务。创建好的 Promise 对象需要返回到最外层，这样就可以摆脱嵌套循环了。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代码。现在我们知道了 Promise 通过回调函数的延迟绑定和回调函数的返回值穿透技术解决了循环嵌套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Promise 是怎么处理异常的。你可以回顾上篇文章思考题留的那段代码，我把代码也贴在文中了。这段代码无论哪个对象抛出异常，都可以通过最后一个 p4.catch 来捕获异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所有 Promise 对象产生的错误合并到一个函数来处理，这就解决了每个任务都需要单独处理异常的问题。之所以可以使用最后一个对象来捕获所有的异常，是因为 Promise 对象的错误具有冒泡性质，会一直向后传递，直到被 onReject 函数处理或者 catch 语句捕获为止。具备了这样冒泡的特性后，就不需要在每个 Promise 对象中单独的捕获异常了。至于 Promise 的错误冒泡性质是怎么实现的，就留给你课后思考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消灭了嵌套调用和频繁的错误处理，这使得我们写出来的代码更加优雅，更加符合人的线性思维。讲到这么多，我们似乎还没有将微任务和 Promise 关联起来。那么 Promise 和微任务的关系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结合文中接下来的简单的 Promise 代码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段代码呀，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它的执行顺序。首先执行 new Promise 的时候， Promise 构造函数会被执行，不过由于 Promise 是 V8 引擎提供的，所以暂时看不到 Promise 构造函数的细节。接下来 Promise 构造函数会调用 Promise 的参数 execute 函数，然后在 execute 函数中执行了 resolve。 resolve 函数也是在 V8 内部实现的。那么 resolve 函数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执行 resolve 函数的时候会触发 demo then 设置的回调函数 onResolve。 可以推测啊，在 resolve 函数内部 调用了通过 demzen 设置的 onRow 函数。不过这里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由于 promise 采用了回调函数延迟绑定的技术，所以在执行 RESOLVE 函数的时候，回调函数还没有被绑定，那么只能推迟回调函数的执行时机了。这样按照顺序描述可能把你给绕晕了，下面我们就来模拟实现一个 promise， 我们会实现它的构造函数 RESOLVE 方法以及 ZEN 方法，以方便你看清楚 promise 背后都发生了什么。这里我就把这个对象称为 promise，文中接下来就是 promise 的实现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构造函数 resolve 方法 then 方法。接下来我们使用 promise 来实现我们自己的业务代码，实现后的代码如文中所示。执行这段代码啊，我们会发现出错了，输出的内容如文中所示。之所以出现了这个错误，是由于 promise 的延迟绑定导致的。在调用 onResolve 函数的时候， promise then 还没有被执行，所以执行到上述代码的时候，当然会报 onResolve is a lot function 的错误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改造 promise 中的 resolve 方法，让 resolve 延迟调用 onResolve。要让 onResolve 函数延迟执行，可以在 resolve 函数里面加上一个定时器，让其延迟执行 onResolve 函数。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改造后的代码。它采用了定时器来推迟 onResolve 的执行，不过使用定时器的效率并不会太高。好在我们有微任务，所以 promise 又把这个定时器改造成了微任务。这样既可以让 onResolve 延时被调用，又提升了代码的执行效率，这就是 promise 中使用微任务的缘由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首先我们回顾了 Web 页面是单线程模型的，这种模型决定了我们编写代码的形式，异步编程。基于异步编程模型写出来的代码会把一些关键的逻辑点给打乱，所以这种风格的代码不符合人的线性思维的。接下来我们就试着把一些不必要的回调接口封装起来，简单的封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在稍微复杂点的场景下依然存在着回调地域的问题。然后我们分析产生回调地域的原因，第一是多层嵌套的问题，第二是每种任务的处理结果都存在两种可能性，成功或者失败，那么需要在每种任务执行结束之后分别处理这两种可能性。 Promise 通过回调函数的延迟绑定、回调函数的返回值穿透和错误冒泡技术解决了上面的两个问题。最后呀，我们还分析了 Promise 之所以要使用微任务，是由 Promise 的回调函数延迟绑定技术导致的。好，终于把 Promise 给讲完了，这篇文章还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需要你课后慢慢的消化。再次提醒啊， Promise 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给你留了三个思考题，第一个是 Promise 中为什么要引入微任务，第二个是 Promise 中是如何实现回调函数返回值穿透的，第三个是 Promise 出错之后是怎么通过冒泡传递给最后那个捕获异常的函数。这三个问题你不用着急完成，可以先花一段时间去查阅资料，然后再来一道一道的解释。搞清了这三个题目之后，你也就搞清楚了 promise。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